我们听到是 Sigur Rós 在1997年发行的作品，然后这个是马欣特别带来的， 真的很实验哦，不好意思。 对啊，然后可是我也很怀念那种1999几年那种做音乐的时候，你还应该是怎么讲，我们脱离了一个流行音乐的80年代之后，接下来大家开始玩一些声音啊，一些效果， 然后那个时候很赶， 对，怎么做都是理所当然的。然后 因为市场好，然后有一种蓬勃的气氛，鼓励你去做好多尝试这样。 好啊，听完 Sigur Rós 的90年代，下面就是谢明佑。 谢明佑这个野兽啊，那我是觉得他的这首海湾哦，他我不知道他这张应该是写给母土的，就是故乡的一个情怀，所以海湾其实也是有一种台南安平的海湾，美丽的海湾的那种感觉，写给母亲也写给台湾这个母土的一个味道。然后主要是谢明佑他的东西其实充满了感情，就是他在一个本土的一个接地气的文化里面，然后他有一个非常独特，就是可以每一首歌你都可以感觉到这就是谢明佑才能诠释的东西这样子。 我们来听听看这个很有故事的声音，听听看这首海湾，谢明佑的歌声。 故乡是我的爱人，南风若吹，在心头热吟。倒起来，日头烧红海湾，故乡是咱的爱人。梦啊若收，有欢喜的收，扛起来月亮划着海湾，故乡是咱的爱人。点一巴掌等待离开的人，要着回来莫管心内多痛，故乡是谁的爱人。爱人啊，是我的故乡。 故乡，有我的爱人。 听到这是谢明佑的作品《海湾》，自己写歌、写曲、写词，然后演唱，弹吉他，太厉害了！ 真的，就是我觉得他的东西就是很自然的，他就是不会做出那种可能商，为了可能一丝一毫都没有想到商业的这种东西的，可是很，我觉得那个就是很真诚，对， 下面。好了，又来了。 对不起大家，我刚刚跟方夏讲都可以再放 再来一次 Prince 吗？ 我们来听这首， 对 对，就80年代最具代表性的抒情摇滚歌曲 《Purple Rain》。 对。I'm the one who wants that night to see you laughing. I only want to see you laughing in the purple rain. Purple rain. 欢迎回到音乐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我们今天请到朋友是马欣。 耶， 马欣来的我就很高兴，因为我们好像有差不多同一个年份的一些知识啊、音乐啊、电影的回忆。对对对，然后可是我觉得你梳理的好清楚，而且我发现可能在八九零年代的时候，你吸收的东西是资讯是很大量的，而且都是很精华的东西。 我应该是一个自学的人吧，就是漫不经心的在上课，然后可是自己有兴趣的事情就是。就像、那個、 一直往下挖， 对对对，就一直往下挖，就是一个、其实表面上看起来很随和，其实很任性的。 表面上看起来有点恍神，但是 哎，恍神掏一个超级啊，离开地面那样。 但就是在自己自就，我觉得我们就有点像 自学上瘾嘛， 自闭症就是的状况、 就是，有一种奇怪的自闭症，只是没有被检查出来。 对。 可是我刚刚为什么又放 Prince 啊、是因为我觉得他就是一个拉下98-90年代帘幕的一首歌 Purple Rain， 就是对我来讲啦、就是90年代890年代辉煌盛世的高中，我要把那个帘幕拉下来这样子。 了解。 对啊， 赞你， 好任性。 下面一首歌是 Pink Floyd。 对啊、就他非常非常经典，就是所有人都归奉为一个就殿堂级的作品。 然后 月之暗面，对， 这张专辑你说在 Billboard 榜上停留了、 对 14年。 对啊，可怕吧。这可是因为这张专辑在团员都平均28岁的极盛时期做的、所以他们对于所有的社会的方方面面他们都顾及到。比方说 Money 那时候，这张专辑里面的 Money， 它其实是12节蓝调上面的东西，然后即兴挥洒，可是它又有一种讽刺拜金主义的，那时候拜金主义已经开始很旺盛了嘛。然后还有一些什么，比方说 Time 啊，他在讨论的是生时间的哲学，所以他或者 Us and Then 就是在唱我们普通人其实也是，就是在怎么样都像是老鼠转那个轮子那样子。然后 Brain Damage 就有点在回应，就是其实后来我们很多人文明病精神恶化的一个状况，所以他们对于很多东西应该怎么讲，观察很深刻吗？还是很敏锐？ 对， 在28岁的时候其实你也懂事了，你也世故，然后可是你也知道怎么做最好的一个表达、以至于这张专辑一直被奉为是一个 经典的。 对，经典它没有办法过时，然后它也可以持续的被越听越读的原因是这样子。 那就是每一首歌中间其实是没有间断的。 对， 就没有一个 track， 它就是全部都连在一起，然后一整张就 一整张听， 一定要把它听完，然后就知道它的概念是什么。 哎呦我的妈，这样子。对，就是月之暗面的 Dark Side of the Moon。 我们就来听看这首 第三首 The Greatest Gift of in the Sky。 先听到就是 Pink Floyd 的概念专辑《月之暗面》，然后这首曲子是 The Great Gift。The Great Gift in the Sky, The Great Gift in the Sky. Sorry, 很难念出来。大家一听就知道，它其实是一个，就是你讲概念专辑，它必须全部听，然后它有点艺术性这样子。 对，然后里面是1973-70年代的作品，所以里面还有很多像电子的东西啊什么。然后它事实上他们都是非常 analog 的录音的方法。 对， 所以反正我那朋友那时候我们大家研究过，哇，那个时代要录这样的专辑是多厉害的事情， 对，好难， 对， 然后其实我觉得这个时代啊，往好处看哈，你看他们那时候很赶，对不对？我们这个时代啊，我曾经有一个前辈跟我讲说，反正已经是市场最萎缩的时代嘛，也就代表啊，原来的那个公式啊，已经不承认了，所以你可以做你要做的东西，搞不好还比依照公式成功。所以搞不好以后也可能有这样子的东西啊，我是希望啊，对。 当我们下一代孩子们获得真正自由的时候。 对对对，或者是他可能真的有好多好多想法的时候，那就不用被市场的所局限，因为市场那个东西已经被打破的。 期待期待。 耶，这样。 下面的这个是 Massive Attack, 就前一阵也是好几年前大家非常热衷的团体。 听看， 好。 It's unfortunate that when we feel a storm, we can roll ourselves over 'cause we're uncomfortable. Oh, where the devil makes us sin. 想听耶。 对呀、 啊，对呀、啊、，Massive Attack， 哇哦！ 他就其实这个是已经是他比较消、比较急调的一个状况，就是他这张专辑是他第五张，嗯、然后那个因为团员的分合的关系，所以这张在出的时候啊，没有那么的看好。然后，嗯、可是他找了好多的音乐人跟他一起合作，所以像这个他的那个 vocal 就是 Maggie Star 的 Hope， 所以他的声音就是还是一如既往的迷人。然后他然后这张还有找到布勒之类的人来帮他一起做、嗯嗯、所以这张专辑其实虽然不是他最红的专辑，就是黑格尔岛这这张专辑不是他最红的，嗯，可是是平均值地是最好的一张专辑， 嗯，所以真的也很值得推荐给大家。 对，刚刚那首歌叫 Paradise Circles， 对， 嗯嗯嗯，然后是在2010年发行的 Massive Attack， 对， 可以去找回来听一听。 嗨 嗨嗨，上面这个女歌手呢，这肯定不是90年代吧。 对，可是 Maggie Star 其实在台湾小众的乐迷里面其实是大家都认为有品质保证的东西。 对，嗯嗯，下面这个是 Nina Simone 啊，这首歌我虽然是老歌哦，可是因为我个人对 Nina Simone 有一点情怀啦， 嗯， 她其实是一个非常勇敢的女性。我记得她有一次演唱的时候，那时候他还很早期， 嗯， 然后那时候黑人还是被隔离的，就是他爸妈可能应该要在最后一排听歌，可是他那时候他跟他爸妈还有 Nina Simone 本人就坚持他爸妈应该坐到第一位、 嗯、 第一排， 嗯， 为什么我女儿在上面唱歌我不能坐第一排， 嗯， 所以他从那一件事情开始，他就对于很多事情其实是抱有一种非常前卫的或者是有点点小小的革命性质的再去做专辑、 嗯、 所以他后来有一张作品 House of Rising Sun， 这 The Animal 的作品嘛，然后可是他找了这张，他做了这张专辑，那时候也是在讲的是一些黑人他承受或者他原生家庭贫穷的人， 嗯， 怎么样像现在很流行的讲的那个电影叫《寄生上流》一样，怎么样出不去，然后只能寄生上流的状况， 嗯， 所以他 Nina Simone 一直都有一些社会情怀在里面，然后所以这首歌我待会要播的《Blues for Mama》，其实他也是在讲说这个女生。遇人不淑，遇到一个不好对他不好的男人，那他的问他就像一个朋友一样问他说，那你之后要怎么样， 嗯， 你就是他意思就是说他其实他的那个口气是也不是挑衅，他的一口气是说你醒醒的那种感觉、 嗯、 可是他用一种非常当然就是一种不一样的唱法来听，大家可以听听看。 好， feeling good, they're spreading dirty rumors all around the neighborhood, they say you mean and evil and don't know what to do, that's the reason that he's gone and left you black and blue, hey guys.Tell me what you gonna do now. They say he's left you all alone to weather this old storm. He's got another woman now, hanging on his arm. Yeah, yeah, yeah. That old fool's telling everybody.He's sick and tired of you. Hey, Lordy, Lordy, Mama, what are you gonna do? Hey, yeah. Tell me what you're gonna do. They say you left a fuss and fight and bring a good man down. and don't know how to treat him. When he takes you on the town, they say you ain't behind him and just don't understand and think that you're a woman but acting like a man. Gonna do now. Get your nerves together, baby, and set the record straight. Set it straight. Let the whole round world know it wasn't you that caused this bit of fate. All these years you loved him. And he knows it's true. Cause what you want for your man is what he's wanting to. Hey, guy. Tell me what you gonna do. Simone 演唱的 Blues for Mama， 听他唱歌他真的 炉火纯青耶。我觉得他唱男，人家都说他是爵士女伶，可是我觉得他唱男调好有味道。 嗯， 对啊， 很不爽的样子。 哎呀，蛮那个不爽，还蛮舒服的。 好，我们来听你今天带来的最后一首歌， 大卫鲍伊的《The Next Day》。就是像我今天讲，我今天是要帮80、90年代做一个，就是他枪杀案，让他有一个灵，就是想要反映出来，就是枪支拥有者的一个心灵健康问题是都没有人正视的这个部分。所以还有就是那个，其实那个使用枪支的那个人，他也是一个被霸凌者。那时候刚好好像《汉娜的秘密》啊，那部影集其实那时候也很红，就是在校园霸凌跟校园枪支泛滥的那个情况之下，有没有教育或者是心灵健康的东西，其实都是不会被讨论，都在水面底下。可是我觉得 Valentine's Day 他这首歌，他其实也蛮好听的，然后可是他又能够完成他要表达出来的东西。这张专辑《The Next Day》其实非常的叛逆，《The Next Day》其实他第一首歌就是同名的，就是《The Next Day》，他在讲的是批判所谓的宗教的一个表面的道貌岸然又不接受批评的状况。我觉得，他一直到后来都一种反骨的精神，而且都没有过时，这样子。 真的耶，就像你说 David Bowie 跟 Prince 啊，所以在2006年过世之后，对啊，时代的眼泪就应该不会再流了吧？希望， 这就像秀这样子。 对，好，今天也非常谢谢马欣来请我。 谢谢大家，然后大家那个周日愉快。 对啊，我们下回见，下 回 要再来听你放。 我今天没有举重吧？好，拜拜。 今天还不错， 谢谢。 好。下回见，拜 拜。 Valentine told me who's to go. Feelings he's treasured most.The teachers and the football star. It's in his tiny face. It's in his scrawny hand. Valentine told him so. He その歌は夜明けとともにやってきて淡い光を残してきた。舞い降りる天使のように朝露の雫花びらの上に光という光が一点に集められ窓の外の彼方へ水彩画を描いてゆく。